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线旅游帝国 Expedia 崛起的背后。我会在这一年中介绍一些总部在西雅图或者研发中心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这其中呢，除了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鳄以外，还囊括了诸多在不同领域取得一定统治地位的公司们。今天的主角是一家著名的在线旅游公司 Expedia， 我将和你说说它的创业与发展史。除了微软和亚马逊以外， Expedia 可以说是总部设在西雅图的 IT 公司中最知名的一家。当然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Expedia 与其说是家 IT 公司，不如说是一家在线旅游公司。 Expedia 的创始人就是 Zillow 的创始人理查德·巴顿。我想啊，任何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可以创立两家都很优秀的上市公司，这个人显然就是一个大神了。巴顿创立 Expedia 的时候还在微软，那大概是1994年的时候。微软打算做一个旅游指南的 CD-ROM。巴顿觉得只是搞个 CD-ROM 其实没什么意思，要干呢不如干一票大的。他呢是极少数在那个时候对互联网就有所了解的人之一，所以他想做一个在线的旅游信息提供商。那个时候的微软啊还没有后来那么庞大，他很容易就见到了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并且说服了他们。于是啊，他加班加点的干活，在1996年的时候，一个叫做 Expedia 的网站上线了。1999年的时候啊，微软决定把 Expedia 拆分出去，这大概是比尔盖茨觉得一家做软件的公司，同时做旅游代理有点不伦不类吧。这个网站啊，被拆分出去时，正赶上2000年之前的互联网泡沫，这恰是一个契机，它很顺利的就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这对 Expedia 无疑是个非常幸运的事情。那巴顿呢，就继续做 CEO。这个 CEO 一做就到了2003年。这家公司的名字 Expedia， 按照巴顿在一次采访里面的解释是 Exploration 和 Speed 的组合，那这两个词呢分别意为探索和速度，因此 Expedia 象征着迅速查找旅游的线路。这个名字不但应景，而且非常有特色，让 Expedia 的品牌旗帜非常鲜明。2003年的时候啊， IEC 决定花钱买下 Expedia 私有化。那这次收购到底溢价多少，我无从查实了。但我有一点不太理解啊，为什么巴顿就想卖了它，而不是坚持下去，继续做下去？但是从后来的资料来看，巴顿啊，可能是一个更适合创业而不是经营企业的人。Expedia 到了2003年的规模呢，他也有点做不动了。加上互联网泡沫刚过，市场一片萧条，那有人买，此时卖掉，其实未必是件坏事。买下来的结果就是让 CEO 拿了钱并退出了。巴顿估计是分到了让自己这辈子都衣食无忧的钱。他在拿着钱去完善自己下一个创业计划的同时，也度假休息了一年。休息一年以后呢，回到西雅图，他和从微软到 Expedia 一路同行的老同志罗伊德·弗林克一起啊，开始了一段新的创业之旅。这次创业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2006年，Zillow 才作为一家房地产信息整合和查询的公司暴露在大众面前。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啊，巴顿表示自己的确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了新想法，打算做 Zillow 了。如果这个时间是真的，那和 Redfund 的创始人开始搞 Redfund 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所以说牛人的观念总是惊人的相似。有关 Zillow 和 Redfund 的故事呢，我会在后面的文章里讲述，这里呢就不再展开了。那买下 Expedia 的 IEC 董事长是巴里·迪勒，而迪勒是一个企业经营和资本运作的高手。从这方面来说， Expedia 是成于巴顿，但绝对是兴旺发达在迪勒的手上。经过两年的整合，迪勒决定在2005年的时候让 Expedia 重新上市，并采用了同样的股票代码。但是卷土重来的 Expedia 背后不再是一个对旅游行业不熟悉的巴顿，而是有很多年经验的迪勒。重组以后的 Expedia 包括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品牌，那除了著名的 Expedia.com 以外，知名的还有 Hotels.com 以及 Hotwire.com， 加上2004年买入并专门做企业服务的易信达，以及后世非常著名的做旅游社区的猫头鹰等等。那这次重新打包上市后啊， Expedia 在资本市场上受到了追捧，有钱在手加上懂得旅游经营的管理团队，这让 Expedia 从此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旅游代理，从此以后从未掉队过。到2011年的时候，迪勒又决定把 Expedia 里面与旅游媒体相关的业务都重新打包上市，并保留了所有和旅游交易相关的业务，包括所有的酒店、机票、租车、游轮等等。那这次拆分并独立上市的公司里面，最重要的是猫头鹰。 Expedia 和猫头鹰就这样成为了两家公司，但是两者业务完全独立了，而董事长却都是迪乐。这种资本运作和拆分壮大不仅需要眼光和远见，而且需要强大的资本运作能力。那迪乐呢，正是这种有远见的资本运作者。我们可以说 Expedia 最初的成功离不开巴顿的远见，但是真正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壮大成长，主要还是源于身为资本运作高手的董事长迪乐。我们不得不佩服迪乐的眼光啊！猫头鹰从 Expedia 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旅游媒体社区以及评论中心之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第一旅游社区。那一个社区的力量，在社交网络没有出现之前，可能不被大家理解。那 Facebook、Yelp 之类给大家树立的榜样，使得猫头鹰这个旅游社区加评价的品牌影响力非常的巨大。我想啊，如果当初这个品牌没有从 Expedia 剥离出去，那么因为既做裁判又做观众的缺陷，猫头鹰绝无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作为旅游公司的 Expedia 就介绍到这里，而作为 IT 公司的 Expedia 就更有意思了。那前面说到 Expedia 的总部在西雅图这边，又是从微软分离出去的，所以其技术层面一方面保留了非常重的微软痕迹啊，并非是弯曲或者其他初创公司那一套，更多的基于 Linux 和 Java。那另一方面呢， Expedia 的董事长啊，通过资本运作又收购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品牌，而这些品牌们在技术上又是各自为政自然生长的。此外， Expedia 还是一家商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远高于技术地位的公司，公司呢优先考虑商业决策，而对统一技术框架的实现兴趣不足。经过多年的自然生长以后啊， Expedia 公司里面组和组之间，品牌和品牌之间的技术五花八门，这种五花八门啊带来的副作用现在逐渐体现出来。比如说不同品牌之间的数据无法做到实时的共享，那一个用户在不同品牌下面的账号的行为不容易做到有效的关联分析，因为技术的不足反而拖累了商业的发展，这就是多年来啊重视商业而不重视技术的直接体现。 Expedia 对技术的态度说得好听一点，这是百花齐放，那说得不好听一点呢，那就是在技术上没有足够的积累和底蕴。那作为一家旅游公司，它的基础架构层面的建设是很值得商榷的，那这也反过来不断的阻挠其商业模式的进步。 Expedia 的这样一个状态也直接导致了其 IT 工作人员很大程度上难有土壤成为一流的 IT 人员。或许啊，这也是一些朋友会有在 Expedia 过渡几年的想法，并在择业时呢往往优先选择其他公司的原因。那和商业的蒸蒸日上相比， Expedia 在技术层面显得有些混乱。那在西雅图有些公司有些组的领导啊，就私下由 Expedia 出来的一律不给面试的潜规则。那这种潜规则是不是公平暂且不说，但是这种潜规则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而其背后的原因啊值得我们每个人。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